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法兰西民族啊，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民族，而英格兰人在人们的眼中则是理智胜于情感。但是二十世纪也有一位特殊的英国人，他的举动却让世人对其刮目相看，演出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爱情剧。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爱德华八世出生于1894年，他是英国老国王乔治五世的长子，当今伊丽莎白女王的伯父。爱德华16岁时被封为威尔士亲王，成为继承王位的王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放弃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应征入伍，随着部队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埃及和苏丹等国。战后退伍回到伦敦，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上过着悠闲而奢华的王子生活。1936年初，乔治五世病逝，爱德华王子继位，成为了英国国王。本来他可能会和其他国王一样过着荣耀的生活，但是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她的名字叫做沃利斯，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辛普森夫人。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没有，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结过两次婚，有着两个孩子。但是她却让至高无上的国王放弃了王位，跟着她一起流浪天涯。丘吉尔曾经说过，这是历史上最动人的爱情史。好了，下面让我来为您讲述这段爱情传奇。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共有六个孩子，威尔士亲王是长子，继承王位后为爱德华八世，被迫放弃王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辛普森夫人则一直称他为大卫。威尔士亲王就读于皇家海军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掷弹兵卫队服役。这位受人欢迎的亲王还是一个风度翩翩、富有人情味的绅士。他有着一张文弱年轻的面孔，眸子忧郁深邃，高鼻梁，一头的金发。这样的外貌加之皇室无上的尊贵，使之成为了女人心中梦一样的人物。22岁那年，亲王与公爵的女儿罗斯玛丽一见钟情，但是被国王夫妇强行拆散。王室根本不能接受自由恋爱，王室为他从欧洲各国王室物色了18位妙龄公主，但是却惨遭亲王拒绝。亲王完全按照自己的口味，自由地和一些女人交往着。辛普森夫人何许人也？ 会有如此魅力让一国之君为其神魂颠倒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这个世间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清楚。辛普森夫人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位美国海军军官，1927年离婚后，他从美国来到了伦敦，同巨商辛普森结婚。1930年10月，辛普森夫人在参加一次行猎活动时，第一次遇见了英国王太子威尔士亲王。不过他没有给亲王留下什么印象。第二次相见已经是遥远的六个月以后。然而，谁也没想到，第三次相见，亲王便开始赞赏这个女人的礼服。亲王最先退席，却出人意料地等在门外，用车将辛普森夫妇送回了家。渐渐的，相见增多，间隔缩短，谈话深入。1932年，辛普森夫人成为了亲王贝尔凡德宫的常客。第二年，亲王便令人吃惊地在伦敦最大的饭店为她举行生日晚会，还送给了她一株幽兰。而后便是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放在了辛普森夫人的手中，一个小钻石和翠玉的手镯。所有的人都糊涂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亲王把喜欢改成了爱？要知道，这是一个结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而且一点儿也不漂亮。辛普森夫人原名沃利斯沃菲尔德，出身于平民家庭，早年丧父，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无力读大学。第一次嫁给一个军人，第二次嫁给商人辛普森先生，随后移居英国。谜一样的沃里斯究竟用了什么招数，竟然偷走了英国国王的心呢？沃里斯具有美国人的独立精神，他意志坚强，幽默而乐观，而且见解独特，同时也很有女人味儿。她不漂亮，但是体态轻盈，优雅高贵，有教养。她布置的家舒适的令人叫绝，她张罗的美式晚宴会赢得国王的赞赏。她能让这个疲惫而孤独的男人说出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心里话，就像懂自己的心思一样，她懂得这个男人的每一个用词和字眼。我们可以想象，亲王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见过，脸蛋早晚会衰老的。他接受的是沃利斯整个的人和这个人所创立的一整套有情趣的生活方式。沃利斯住宅当中那张喝鸡尾酒的小桌，亲王就非常感兴趣。桌子和酒，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富足的生活方式，而亲王体验的却是同样属于生活本质的，同样需要珍视的温馨、舒缓、诚挚、从容，一个可以让流浪的心灵停下来落落脚的地方。亲王眼中的沃利斯是一个神秘、新奇、令人捉摸不透的女人，她当然会有她不可爱的一面，不过好也罢，坏也罢，爱情并不怎么讲道理吧。沃利斯能让亲王只对他一人说，我永远不会放弃你，永不后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遍，我还选择你，作为女人这已经足够了。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怀的民族，而英格兰人在人们眼里则总是理智胜于情感。但是20世纪也有一位特殊的英国人演出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爱情剧，他的举动让世人刮目相看。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8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爱德华8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 1936年真算得上是英国的一个灾年。1月28日，乔治5世去世，爱德华8世继承了王位。继位典礼后，新国王就对辛普森夫人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感情，然后他笑了笑走了。5月份，沃利斯开始办理离婚手续。8月，新国王带着心爱的女人去地中海度假。起初一切都非常美好，在前南斯拉夫的马下，当地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围着国王和沃利斯欢呼。在阿尔巴尼亚小渔港的夜晚， 沉寂的高山突然燃起了火炬阵，成千上万的农民用火把和歌声欢迎国王。国王开玩笑地说，这全是为了沃里斯，因为他们知道国王爱上了他。不过很快，快乐退潮了，美国各大报连篇累牍惊爆英国国王恋情，这个消息像病毒一样反馈到了英伦三岛。11月，爱德华正式通知俗称约翰牛的首相鲍尔温，说他要与沃里斯结婚了。他的决定遭到了包括首相鲍尔温在内的谋臣们的一致反对，而爱德华八世却回答，我现在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自己配不配当沃里斯的丈夫，和他在一起就是我永远的幸福。很快，鲍尔温以内阁总理辞职的执政危机率部向国王发难，英国媒体也将此披露了出来，王室因此蒙羞。随后他们为国王划定了一条路线，辛普森夫人必须立刻离开英国，后来又变成两条，或者女人离开，或者国王退位。爱德华八世准备和沃里斯结婚的消息一经传出，沃里斯的家就被包围了，陌生人在记录他们的行踪，恐吓信批评信纷至沓来，有人甚至准备刺杀他。由于政治风暴骤然来临，沃里斯在存心勾引国王、妄想当王后的美国冒险家等各种诽谤和咒骂声当中悄然离去了。他不愿意由于自己的爱而使国王受到伤害，于是远在国外的沃里斯写信给爱德华八世要求分手。但是爱德华八世却说，即使因为和你在一起我一无所有，我也没有怨言，比起你来，王冠、权杖和御座都不重要，这爱情高于一切的事业使沃里斯在各种诽谤和咒骂声中得到了安慰。除了三两个朋友，留在英国的国王几乎在单枪匹马的作战。有朋友劝说爱德华接受妥协方案，接受无名义婚姻，可以结婚，但妻子不享受丈夫的地位和头衔。爱德华决定后退一步，接受屈辱。但是英国首相鲍尔温可不想放过国王，他坚决反对，连国王准备将这种婚姻问题提交国会办理立法程序的要求也一并拒绝。这便是有名的严重的宪法争执，国王与内阁彻底决裂了。国王向王后和三个弟弟求援，王后认为不能认同这桩有损王室尊严的婚事，坚决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拒不授予沃里斯公爵夫人殿下的头衔。国王表示婚事不成宁可退位，王后说你不当国王，你弟弟会当得很好。王室残酷地对自己的儿子关上了大门，民众则是一片惊愕，整个帝国的女人都把沃里斯看成是偷走国王的坏女人，民众也背叛了国王，舆论界更是狂喜的大兴风浪，说沃里斯心术不正，玩弄阴谋诡计，冷酷无情，对他们来说无所谓背不背叛，正义首先让位于利益。只有萧伯纳、丘吉尔、毕维布罗克等寥寥几位最智慧最优秀的人物支持着国王。丘吉尔在众议院，毕维布罗克在舆论界根据宪法为国王争辩。丘吉尔说，国王想娶他心爱的女人为妻有什么不可以呢？1936年12月11日，在位不到十个月的爱德华八世发表了告别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说，我的朋友们，没有我所爱的那个女人的帮助和支持，我感到不可能承担我肩负的责任。几个小时之后，他便在皇家海军驱逐舰的护送下离开了英国，去有沃里斯的地方。爱德华八世只做了325天的国王，连加冕典礼都没来得及举行，就为爱情而逊位了。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周围好， 我是韩涛。1937年，爱德华的弟弟乔治六世继位，封爱德华八世为温莎公爵。终于，爱德华八世与沃里斯在法国结婚，并一起幸福地生活了35年。1972年，78岁的温莎公爵病逝，沃里斯在对丈夫的思念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年。沃里斯每天都要将丈夫的遗物整理好，并一直保持他生前的模样。在他的晚年整理了回忆录，并整天沉浸在他丈夫喜欢的音乐中。1986年4月24日，沃里斯因肺炎在巴黎郊外逝世，享年90岁。他们之间这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作为历史上伟大爱情的一例，它将永远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爱德华为英国尽忠25年，侨居法国后没有一天不思念祖国。他的祖国在他死后才再度接纳他，将他安葬在温莎堡的王室墓地。沃里斯死后与公爵合葬，但这只表明王室有限度的和解。墓碑上仍然刻着温莎公爵夫人沃里斯的字样，依然没有成为殿下。如今许多王室故事已经变成了一夜枯萎的历史，没人记得他们。但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国王曾经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我们也因此懂得了爱情的代价，懂得了生命会因为爱情而永远美丽。人们对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举动有着不同看法和猜测，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王子是受了现代派思潮的影响，要以此来冲击腐朽的君主制度，也有人认为是王子经受不住沃里斯美色的引诱，还有人认为王子是为了真挚的爱情。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沃里斯从不公开地为温莎公爵辩解，也不为自己洗刷冤屈，是被世俗和礼教所束缚呢，还是另有隐情？还别说，这里面还真的另有隐情。2002年，英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一项发现，导致爱德华八世退位的真正原因不是沃里斯曾两次离异，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纳粹德国的狂热支持者。当时正值二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向世界宣战，英国参与了同法国、美国联合战斗的同盟。如果在这个时候英王娶了一位支持纳粹德国的女人为妻，那么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根本无法面对其他同盟国甚至本国的国民，于是他们共同向爱德华八世施加压力。英国首相鲍德温也以内阁集体辞职相要挟。然而为爱无法自拔的爱德华八世却选择了放弃王位，远走他乡。温莎公爵夫妇流亡法国后，沃里斯与纳粹分子莱布特罗伯仍然联系不断，他凭借着公爵夫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与上层社会的广泛联系，获得了大量的反法西斯盟国的军事情报和活动信息，并且把这些情报通过莱布特罗伯统统传递给了纳粹德国。1941年5月，联邦调查局在写给胡佛尔局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格林和温莎公爵曾经有过一个秘密协定，德国在取得战争胜利后，格林将会倒戈推翻希特勒，然后使温莎公爵回到英国继续做他的国王。通过这个证据，调查人员分析，公爵夫人之所以在二战期间为德国传递情报，也是出于对英国政府拒绝爱德华娶她为妻并逼迫爱德华放弃王位的一种仇恨。沃里斯期望德国能取得战争胜利，以便帮助温莎公爵重新获得王位，达到复仇的目的。当时的英国政府觉察到了这个情况，唯恐外泄的情报危及到国家和盟军的利益。在首相丘吉尔的安排下，温莎公爵夫妇被派到西印度群岛最北部的巴哈马岛国担任总督，远远地离开了英国和欧洲大陆，从而切断了公爵夫人与莱布特罗伯的联系，避免他继续干出有损于英国和其他盟国的事情来。虽然英国的各种媒体对王室的生活秘闻抱有极大的兴趣， 绞尽脑汁地去挖掘每一个绯闻和小道消息。但是英国政府却对温莎公爵的事情讳莫如深，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爱德华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退位的国王，而他放弃国家的理由竟是为了一个女人，英国王室认为这是对神圣王权的亵渎。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对王太后的尊重。当年爱德华八世退位后，爱德华的弟弟乔治六世继位。乔治六世天性淡泊，却又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国务，终因积劳成疾在1952年病逝。此后伊丽莎白王太后便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英国王室的这段变故。2002年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后，密封在英国档案室中的爱德华八世退位的卷宗还未被开启，联邦调查局却先英国人一步披露了这段历史。起初联邦调查局也不想公布这份秘密档案，因为他们考虑到英国王太后刚刚过世不久，这时候公布与之相关的档案文件并不太适宜。但是联邦调查局最终还是迫于国内的文件解密法案，向社会公布了这段历史真相。浪漫电影中常常出现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类让人心动的情节。原本以为爱德华八世的故事会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丝感动，但是到头来却只是一个不能深究的童话故事罢了。或许我们将不爱江山爱美人改为爱江山更爱美人才更为恰当吧。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里了。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李丽芬演唱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让我们一起在歌曲声当中追忆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吧。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依然，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一辈子谁来陪？